究竟什么是潜意识？人有没有灵魂的？社会上这么多奇形怪状的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是不是有得解释的呢？有人说已经是科学和灵性结合的时代，心理学家又怎样看？我是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在城寨练心术里面告诉你们。 好，第二節就回來。 剛才我們就說過，現在梁振英的勢在兩會之後就急速轉弱，就你剛才提到李嘉誠那句黃台之瓜何堪再摘，即是說已經低殘到這樣，大家就不要再踩他了，這樣 夠了。 李兆基那句就是說，我都不知道他可能辛苦得就是不選呢，這樣到曾鈺成的三響炮了，就是說應該有競爭性啦，這樣。而家發覺咧，就係好政府好多嘅小事都會化大。 嗱， 你問我呢個嘉湖山丘呢單嘢咧，其實可以迅速處理嘅。 喂，但係成四層樓高點處理啊？嗰堆堆咗十年噶啦喎，而家又就話想 唔係嗱，而家我諗唔到個原因就點解佢要維護呢條友啊？唔係呢個係擺明係一個壞蛋嚟。 喂，嗰位咩忽德超，其實之前都不可以做啲艇啫，做收地嘅嘢噶嘛，又係新 Beyond 嘅人，係嘛？你越維護佢，即係代表你維護黑社會。 唔係咯。 即系你点解仲要咁做咯？ 喂，同埋你自己老顶，你梁振英同黑社会嘅关系已经纠缠不清啦。你啲市民点解会咁愤怒嘅原因系咩咧？系咪？唔系话李卓人嗰啲字啊，其实临尾先至去抽抽嘅啫。 系咪？ 佢见到朱海迪准备新界西选，咁就 去啦。 咁就抢姜嘅啫。咁即系唔系嗰个唔系李卓人嘅问题，我觉得，而系话喂，即系你择恶固执啊嘛。你永远见到梁振英都系企喺 我偏要做你唔想做 嘅嘢，企喺对家嗰边。 喂，你唔要发电视牌，我又我偏唔发吹咩电视牌？ 同埋你好简单呢单嘢，你叫佢冠章，即系叫佢承认佢喺嗰度卸泥嘅地位喎，有呢、這个。 即系合法都要应该清走先噶。 咁即系点啊？喂，咁我如果我天台僭建五层，哦，我咁我加钢筋咯。 咁我哋危险啊，栋嘢砸到人都 点啊？你话危险得，我加钢筋 晒啦，加固佢。 你明明我脱皮屋，我倒石屎咯， 就系要咁样咯。 唔系，就个逻辑就系咁咯。 嗯， 即系唔好话即系话佢偷泥呢下都相当之荒谬，我觉得其实。坦白讲，你当日如果饮得佢哋攞咗啲泥，就算攞到去你政府总部摆喺度， 唔吹佢唔涨噶。 一系就告佢哋呢个抌垃圾， 5000添啦， 有人罚5000系啦。同埋好简单，你俾佢摆喺度都好啊。个新闻啊，根本啊，当日嚟讲唔会铺天盖地， 系 系嘛？就系、是、正正就因为咧，个当时嘅警察咧，大家留意一下，佢唔系净系新界，系净系新界西先咁嘅啫。之前咧。黄浩铭、朱海迪就去到呢个高铁 天秤 爬天秤，然后挂 banner。嗱，当时嘅警察落到嚟咧，冇嘢嘅，冇人拉佢，一样可以拉佢嘛？ 拉佢啦，佢就省你拉佢啊嘛。 跟住到佢哋上一次财委会，八条友 block 住呢个立法会里边个行人电梯，七人抬走晒佢哋啦，抬走完之后抬咗入间房嗰度，跟住咪完咯。 我同周柏喺外面，礼拜五咪完咗咯， 咪咯， 乜事都冇。 你试下夹硬要落手扣拉佢哋出去啦，入出边嗰度冲入去噶咯。 肯定反弹，分咗我出面呢班友。 咪咯，呢个就系话你睇到而家即系点解警察嗰、那个即系嗰个尺度啊，系可以咧。是參差得咁緊要啊！ 即係咪關就係新界西就咁樣咧？呢一區嘅人 係啦，即係令人懷疑究竟係咪有人嘅指使，當時嘅警察係咁樣嚴厲對待。 啱啊，早癲啲啱曬。 係咪同陳茂波有關呢？如果嗰個政策本身唔係呢啲糧粉處理嘅，就唔會出現咁嘅情況。 嗯， 係咪你留意一下立法會張學成？ 唔係咯，處理完就算噶啦。 唔係咯，抬走咗佢咪算咯。点会即系癫到咁咧？ 喂，佢癫到直头去搜个即系被捕者屋企啊嘛，冇偷泥。 偷泥咁系咯。 喂， 呢个咁咯。 喂，呢个其实好荒谬，因为嗰个私人地方之余，你要证明啲泥系有嗰个叫做物。 第一嗰个叫非法卸泥区，嗰啲咁嘅嘢你就当做私人地方。如果佢系一个私人地方，李卓人公众地方行为不检呢样嘢就根本不成立。 嗰个唔系公共地方啊嘛。 唔系咯，一班友即基本上系自相矛盾到咁嘅地步。 咁就乱嚟，我要拉呢条友。 系啊，系任何一个人即时都可以挑机。如果你话系私人地方偷嘢，咁点解李卓人公众地方行为不检啊？ 我再爆一单嘢，当时有个朋友就即系挖泥走嘅时候咧，即系佢个身想行出面，乜个身乜泥都冇嘅。 臭 佬话：你系咪见到佢有挖泥啊？你系咪见到佢有啊？哎、有，我咪拉佢咯。 咁见到个系边个嚟啊？ 系差佬咯。低级啲职嘅人，低级啲差佬啦。 差佬咪自己问差佬。 系啊，个大 Sir， 你系咪见到佢不嚟走啊？系啊，系啊。 即係擺明嚼佢嘅， 擺明嚼啦，我唔開名邊個啦。 嗯， 即係你見到係癲到咁樣嘅咧，即係啲差 佬。咁咪即係收咗 order 咯，我覺得好簡單。 同埋我啲朋友現場見到話，佢哋啲差佬同即係同嗰啲咁嘅，即係嗰啲圍頭咯，攬頭攬鏡噶嘛。 諗都諗到啦。 唔係，因為同埋嗰邊其實應該係曾樹和地頭嚟噶嘛，元朗嗰邊。 晉大西北樓。 晉大西啊嘛。 唔係曾樹和地頭，亦都係梁振英地頭。 嗯， 次次出嚟撐梁嘅都係新界西嘅社團同埋， 同埋講真，好似元朗反水貨咪高樓和出曬嚟嗰啲僆人啊！ 喂，頂你好假的肥仔嗰次咧，朗晴村 冇錯啦，就係嗰條村嘅人嚟噶， 咪就係曾樹和同埋好假的肥仔咯，同一棚人嚟嘅根本係。 咁個雞棚就係佢搭出嚟今次即係呢 位。所以點解會惡到咁嘅地步咧？你諗下，我哋喺即係香港人睇看在眼裏，係咪啊？你特首涉黑呢單嘢？已經大家好興㗎啦，跟住仲要呢啲縱容呢啲咁嘅鄉親喺度作惡胡作非為，係咪？你話嗰啲侯志強嗰啲都係把口喺度噏馬牌嘅，呢條友直情係串到空記者， 我堅做 係咪？已經係即係做出一個咁嚴重違法嘅嘢，而所有部門十年嚟係唔敢處理。 喂，其實嗰個所謂個咩地主定咩主啊？嗰條叫乜忽德超啊？ 忽德超， 喂，其實出嚟拉得㗎咯，即家。 我唔係喎。我就會提名忽德超做特首喎， 點解？ 佢咁惡，你諗下，食環誒呢個環境環保署、建築署、 路政署、 屋宇署，係全部束手無策嘅，拓展署 啊，犀利喎，係一個可能統領幾個部門，係 咪先？ 勁過梁振英喎， 第一勁過陳茂波先，係咪？由佢去做陳茂波嘅位係最好。如果做得掂嘅話，做特首係咪？個名又有型，忽德呢個字都好， 德超 好八十年代。 夠曬本土啊， 相當 old school 啊！我諗而家都唔知仲有冇忽德忽德妹添。 我好耐冇聽過呢個， 我真係冇聽過， 連我都唔知。唔好話而家啲九十後嗰啲啦， 我諗九十後冇聽過忽德呢樣，係七十年代嘅 term 嚟㗎。 忽德就識嘅，忽德就唔識啦。 呢個叫做迷幻藥嘅代，即係呢個代名詞。 即係 high 大咗嗰啲女嘅忽德妹， 忽德妹係啦，就係食丸仔食到傻傻地嗰啲。 嗯， 咁咧就叫做忽德超都好 old school 啦，我覺得其實。 不過其實呢個呢都係陸續有嚟，我買埋廣告先咯。聽日咧我就會即係我 知。嗱，一定要聽下你哋。 聽日我就會揾到本土研究社有一個成員，就係專跟開啲個案嘅。其實之前唔係話講嘅泥頭車產屋嘅，唔止一單，係十單噶啦，已經呢啲泥頭車產屋。 即係而家揚出嚟嘅只係冰山一角。 冰山嘅，所以聽日就係我即係同嗰個交。 即係聽日十八般武藝就要揾阿陳劍清上。 啊，唔係，佢成員啫。 佢成員係啦。 係啦，本來揾朱力嘅，不過朱力就太忙，覆唔到我哋。 可能練習緊。 個禮拜六。先覆到我哋咁冇， 可能佢系練習緊偷泥嘅，人哋玩偷菜啊，玩 偷泥， 而家玩偷泥啊， 唔係偷圖啊嘛。總之聽日大家記住聽啦，聽日。喂，講翻今日即係呢壇嘢先啦，即係呢個咁嘅即係泥頭山嘅事件啦。喂，其實點解話個政府可以縱容十年，而一個區議員去區議會應該知道呢件事嘅喎？嗱，區議會入面 有曬文件嘅，睇到琴日 K 寶報出嚟， 五十封嘅投訴信出曬嚟。喂，點解啲區議會可以？你側邊天水圍居民都會影響噶嘛？即係有個咁嘅山友喺度，你都驚話深圳上年年底就咪有 咪冧咗咯， 冧山泥咯， 跟住成個工業村、 光明新區，咁咪又死人冧樓。喂，點解呢單嘢區議會唔反彈嘅咧？元朗區議會， 嗱，第一可能好多都有利益瓜葛， 嗯， 根本就係嗰啲自己喺度做貨櫃場啊，自己做車胎場嗰啲， 冇得揾到啊嘛， 點會真係吉人呢？第二，我覺得區議會而家根本係處理唔到社區問題， 嗯， 區議會係成為一個咩呢，叫做利益交換的地方， 即分餅仔咯， 成齋餅種分餅仔，將政府撥落去搞個活動同埋搞工程嗰啲費用分咗佢。 嗯， 咁你個個有得待，咁大家唔會出聲咯。喂，坦白講，得罪性曾樹和呢啲人，亦都唔會有好結果。大家都驚， 真係驚，好似住圍村嗰啲。 係啊，喐你喐你咯咁。你知佢哋班友仔基本上係即係完全目中無法律噶嘛。 嗯， 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政府都唔喐嘅話咧，嗱。你只會更加越嚟越多係咩咧？係市民嘅直接行動，我哋叫做 因為咯 ，direct action 嗱，好多人以為聲咧同埋呢個勇武係咩咧？就係去同啲差佬對抗，其實唔係我。而家就係咩咧？直接行動。 嗯， 呢個喺六十年代咧，喺奧巴馬嘅老師啊，阿林斯基 Alinsky、蘇 Alinsky 裏邊咧，就係當時叫做佔領運動之父啊。 嗯， 就係最提倡呢樣嘢啦。 當時佢點做咧？佢哋 direct action。 直接做， 譬如嗰個油站啲油價貴，壟斷合謀定價，佔領個油站， 直接嚟， 係啦， 唔使抗議，乜都唔使經手啦， 直接行動， 直接去嗰個你。 譬如嗰個超級市場專係剝削黑人同埋有色人種嘅收銀員嘅， 直接 去佔領嗰、那個嗰、個嘅超級市場，咁有個手冊嘅， 喺 上網大家有得 download 嘅叫做 The Rules of Radicals，叫做我讀大學的年代呢、就每人都有一本叫反叛者的手冊， 個書包好多一本係嘛？ 係啦 ，The Rules of Radicals，作者就係叫做阿林斯基 Alinsky A L I N S K Y， 咁你就佢就會教你嘅所有直接行動點樣做，點樣做先至安全？ 即點樣組織？ 點樣做？警察嚟之前點做？警察嚟咗之後點做？ 嗯， 嗱，如果梁振英再做多半年咧，這個直接行動咧，我相信咧就會遍地開花。 嗯， 我都冇辦法同你啲官員溝通。你諗下，今日我想同你溝通嘅劉江華，你出嚟咁樣讀個新聞稿， 咁就完啦， 你就完。咁佢以為好醒，我閃咗佢，灑咗佢啦。但佢唔明白嗰個問題冇解決到噶嘛。係，而嗰個市民嗰個憤怒。同埋嗰啲藝團嘅憤怒係仍然存在噶嘛？ 嗯、 好啦，到佢哋直接行動嗰陣時候會點咧？就佢哋會唔係淨係演藝學生咩畢業禮攞個屎忽對住你林振英，搞到你唔敢去啊嘛！而家、 嗯， 而係話喺演出裏面佢哋會直接嗱，今次胡桃劇團嗰個人係咩咧？ 聰明啊！ 佢係將嗰個自己嗰個畢業證書嗰個名影喺張相嗰度，攞住張相，你吹我唔像喎，唔係個個都會用嘅呢個方法。 個都用曬咯，下次。係 咯，咁你嘅政治審查咪冇用咯？ 喂，下次就玩六百。 如果你再癲啲、 嗯， 我直情喺個演出之前講。 嗯。 以往佢哋唔會咁做嘅原因咩咧？因為佢同政府一個撥款嘅關係。 嗯。 即係米飯班主。 係，我嘈得你多。 但係你而家今次你見到呢啲劇團咁樣嘅話，佢都豁出去了。 嗯。 係嘛？佢都唔會俾面你呢個政府啦。 嗯。 咁嘅話咧，大家只要企埋一齊，共同行動嘅話咧。喂，我相信呢個康文署係頂唔順嘅， 肯定啦。 喂，香港藝術節嚟緊，香港國際電影節嚟緊，係、 嗯、 嘛？如果大家肯企埋一齊嘅，係反對啲政治審查嘅、 嗯， 喂，我淨係香港電影節開幕啊，行上個台嗰度拉條 banner 出嚟啊，反對康文署政治審查。 嗯、 大佬，嗰、那個國際活動嚟㗎係， 分分鐘有人做都唔企喎。 喂，有嘅大佬，而家好事就不出門， 嗯、 梁振英壞事就 傳千里， 係啦。冯伟光成日说人格谋杀他，其实真正谋杀他的是冯伟光，就是做了贼事之后归了他的数嘛，其实是。 唉，咁就抵死了这件事。喂，不讲回刘江华先。喂，其实即你知不知道刘江华他真的是前会点成员来的。 所以我认识他、啊、他第一次参选的时候我认识他。 喂，1991年啊 ,85年。 之前是区议员，收尾就1991年就联同这个黄康中、 嗯、 就出选这个新界东。咁、 嗯、 就当时已经知道是古惑仔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港同盟就支持双议席双票制去参选嗰阵， 即系点样啊？当时 一个议席，一个选区两个议席， 嗯， 咁就通常系一 pair 咁参选咯、 哦， 希望攞晒两个位， 嗯， 咁但系佢嗰区里边咧有一个比较硬净嘅对手，我唔知系简松连定边个啦，咁喺民调里边一路领先嘅， 嗯， 咁嗱，结果咧就大家兄弟都好啦，就冇 friend 做啦， 系、 嗱，因为一个选区两个位嘛， 嗯， 咁我同你拍档参选，谂住攞晒两个位，但系原来对家乡 有劲嘢， 有个好强劲嘅人， 嗯， 咁咧。我同你就想下，哇，都是我贏好過你。 我哋啲票不如你俾我啦。 我就梗唔係，就算我台面幾咁 friend 都好，我肯定後邊挖你長腳啊嘛。 嗯， 撬走你啲票咯。咁本來分開每一個區，就譬如瀝源、和斜呢、這個就係你嘅地盤。 嗯， 咁我就喺呢個第一城咁樣拉票咁啦。 嗯， 咁啊就踩過人哋嗰個拉票。 哇，頂啊！ 係啦，咁咧就喺選舉裏邊就不斷咧發生呢、這個即係、就是、叫做兩兄弟打鬥啊。 哇！我對家咪好正，食塊花生對面對家啲 咁，當然係啦。咁啊，佢選唔到啦，當然係。咁、 嗯、 然後咧就兩個都選唔到嘅應該係。咁 攬炒兩個， 攬炒咗之後咧，咁咧跟住咧就退出咗呢個港同盟，咁、就成立咗一個地區團體叫做 公民力量。喂，但係當時啲公民力量有冇話係埋建制邊，定係叫所謂？ 其實當時大家都懷疑啊，已經因為嗱六四之後咧組成港同盟嗰陣時咧，其實就三山五岳咩人都有， 係、 即係你舉手就入到去噶啦。咁大家你都知道，就因為六四之後啊嘛，九一年就立法會選舉啦。 我連高達斌都要都係 嘅 喎， 高達斌係會點嘅係。咁咧就所以咧就變咗咧就好多時咧，亦都根本好多係街坊派、建制派嘅人嚟嘅。咁、但係選完之後選唔到冇著數咯，咪自己動之其 衝 咯，係啦。咁就佢又好聰明嘅，佢就動之其衝後咧，佢就唔係即刻變節，佢就先壯大咗自己實力。 哦， 因為你好簡單，如果即刻變節入到民建聯咧，你都死嘅。因為你冇實力啊嘛。咁所以咧就你到時佢公民力量有十幾個區議員， 哦，儲咗裝腳先， 儲咗大量裝腳之後，自己做立法會議員之後咧，就加入民建聯嗰陣時，佢一入去就做副主席噶啦。 哇！一入去就副主席 啊？係啊，一入去民建聯就做副主席。 咁鬼把炮呢個 人。咁我相信呢個亦都係佢98年加入去呢個民建聯嗰陣時咧，就能夠得到呢個位嘅原因嚟嘅，因為佢就有嗰個足夠嘅咩嘛， 地區力量啊， 地區力量嘛。 嗯， 咁到佢做咗局長之後咧，因為佢上一次選超區咧，本來都諗住贏嘅，點知啊閒姐告急咧， 係搶嗰啲票走， 走咗嗰啲票係啦。咁而最後尾工聯嗰個鐵票就最終係保住閒姐，而唔係保佢。 嗯， 咁、那個原因大家都明嘅，因為呢個唔係的係出身，呢、這個半將嚟噶嘛。 係啊，三成家奴點樣投俾你咧？ 咁所以就貼票就倒曬落閒姐嗰度，咁、就賭一馬，咁就網民就熱烈彈琴、熱烈唱，我記得。 嗯。 咁但係就點解收尾攞咗呢個安慰獎咧？我覺得亦都係咧，好多人以為係梁振英睇起佢，其實都唔係。 嗯。 梁振英喐曾德成嘅原因咧，就因為當時你記唔記得梁振英有一壇嘢叫香港少年軍？ 嗯，龙虾做呢个总司令啊嘛， 龙虾做总司令又解放军又成，咁、而曾德成觉得系唔应该做呢啲咁嘅嘢， 系， 因为佢呢啲老左出身都好啦， 即系觉得太左呢件事， 系佢觉得太左，同埋咩咧，就佢亦都会谂起文革， 系， 系咪？你系咪想做嗰啲想整直成啲红卫兵嘅组织出嚟咧？咁， 嗯， 咁呢个香港少年军呢件事咧，佢就口应承个手就唔做，你留意一下成立典礼里边冇曾德成喺度， 系啊， 咁一路即系江湖传闻都系因为佢呢样嘢而同梁振英有拗撬， 嗯。 咁就梁振英就想又係搞多幾壇嘢出嚟喺政治上去邀功啊嘛， 嗯， 係嘛？咁但係你知呢壇嘢都好騎呢咧，最後尾 變咗。係啊，跟住咪俾人報串，我唔知喎，俾人擺上台先知嘅。 跟住而家入咗會嗰啲，入咗去嗰啲就真係一鑊粥啦，都唔知道自己搞乜啦，直情係。咁咧就但係咧喺當時嘅情況底下咧，北京一路都希望民政事務局呢個位咧控制喺建制派手上， 係， 因為個重要性仲勁過啊。林鄭， 喂，呢個涉及政地， 佢原因就係林鄭係冇實權嘅， 嗯， 所有嘢都關佢事，亦都係咁，所有嘢都唔關佢事， 嗯， 但係咧，民政事務局長咧就係、表面上好低調，但係實際上掌握住個 budget，你睇下政府咧每年嘅部門開支預算裏邊， 嗯， 你睇民政事務局下邊嘅項目，你就知道啦，民政事務民政局常任秘書長啊， 嗯， 下邊叫 controller officer。 嗯， 下面嗰啲項目你睇到啦， 我專嚟派即係分錢嘅， 佢控制住幾多資源， 嗯， 係同嗰啲嘅衞福局啊，係平起平坐嘅差唔多， 嗯， 因為好簡單，你睇下下邊新聞處又歸佢管，新聞處係佢管嘅， 新聞處即係馮偉光都係叫做僆咯，中間就 唔係馮偉光係特首辦，但係即係新聞處長啊， 嗯，我政府新聞處長， 政府新聞處有幾多人派駐喺各個部門裏邊收風啊， 嗯， 嗰、那個先係最重要嘅收風嘅部門，即係話每一個。執行部門有冇背後督啊？梁振英背脊啊？ 嗯、 等等咧，其實那個新聞官是最清楚的嘛，因為好多會議都坐喺度噶嘛。 哦，即係每個譬如開區議會就坐喺度，會收風。 係區議會有區議會的新聞官啦、啊， 嗯， 跟住民政事務局有民政事務局的新聞官啦、啊，康文署康文署新聞官啦、啊， 嗯， 係嘛？呢啲咪全部都是你控制住個新聞處，你咪可以知道很多啲信息咯、啊。 嗯， 喺政府裏面有幾個部門是最重要的、 嗯、 以往啊。你想想曹廣榮是第一個做新聞處長的、華人，因為那時候中英談判、第二個就是什麼呢，就是這個、控制住公務員人事、第一個控制情報，第二個控制人事、第三個控制財務副務局長， 即是錢隻耳 隻眼錢人和隻耳仔、 收風， 是的，我們想想、為什麼所以一定要那些人做，你想想何志平、曾德成、劉光華全部都是那條線的人嚟 噶。但係今次應該你見到梁振英爆劉光華，佢應該叫做更加即係行政更加順暢先啱嘅，係嘛？佢入到落即係入到落呢一個事務局。 喂，但係好簡單，你嘢嘢有鑊，你都叫人出嚟咩？ 嗯， 你有嘢又唔益人，就算嗰個係同路人，大家認住阿爺係做阿公都好啦。我點解撐你劉光？唔係我點解撐梁振英先？我點解出嚟幫你擋先？他現在很明顯就射了他他也是射了他的，其實 是不出聲就射了他了，要要 但是問題就是這樣，他的判斷都是錯的、因為這個問題是不可以就這樣我們叫什麼都 flu、即是求拿旗啦，大家算數這樣打泥漿這樣就算數了，因為呢你越是不 stay 清楚的立場呢、傳媒就會刮得多刮得越多這些這樣的審查 的 case 出來、而最終呢公眾就有一個判斷，以往是得的，为什么以往什么都 flu 是、即是在我们正做政府的年代呢，这个什么都 flu 是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呢窒窒博，我们叫做窒窒博过关，不出声，等个 传 媒的 focus 丢淡了之后就没人问你就算、这个是社交媒体前兴起前的年代， 因为没道带 是可以是同埋可以丢淡、但是有了社交媒体之后就没得丢淡、原因就是你上個禮拜唔黑店講完嘅嘢，今個禮拜唔對嘴型，又會再攞翻 剪翻落去，搭翻落去，搭翻落去。 係啦，不斷咁樣 loop 嚟 loop 去 ，loop 嚟 loop 去。 嗯， 除非你係咩咧？你直接到你一個説法，而呢個説法，就算你 please 唔到反對你嗰啲人， 嗯， 但你都可以令到支持你嗰啲人、有一個立足點可以幫你 defend， 呢個先至係正確處理方法。 哦，所以側邊連嗰啲想出聲都出唔到聲啦，而家 嗱， 你好簡單，咪阿譚耀宗出咗聲喎，有審查應該㗎、嗯，一個中國嘛，佢哋出曬聲喎。最慘就係咁喎， 冇你冇講。 係啊，跟住佢出咗聲之後，你唔俾個位佢企喎。政府官方原來到今日呢一個 moment 都係冇立場嘅喎。 死啦！想出嚟幫你都唔得。 佢點幫你？咪佢個心喺度媽媽聲啊！ 頂你出嚟， 我已經做咗醜人嘅咯。 嗯， 係嘛？講咗就話有咩問題嘅咯。但係你班官突然間，咦？到今日到而家，我相信佢真係未查到究竟嗰張單係邊個攞。 但個矛盾會翻譚耀宗嗰邊咯，賴嘢。 嗱，你賴嘢，賴嘢就民建聯賴咗啦，係、 嗯、 咪？佢就諗住幫呢個自己黨友就做呢個單黨，係、 嗯、 啊，虛攻單黨。點知呢個黨友又正甩邊，佢亦都唔會幫六八九孭呢壇嘢，所以就話照讀個新聞稿一次，讀完之後亦都唔答問題，行去啦。 嗯， 咁所以你睇到咧。呢壇嘢最終亦都會又再翻翻六八九嗰度， 嗯，冇人接波，翻翻嚟， 係啦，即係你掟咗個波出 去，全部出街掟出街， 唔係啊，直情係一個室內嘅足球場， 哇，彈翻夢牆翻嚟， 你一踢一大腳斬出去，其實都夢牆嚟嘅，彈翻轉頭， 又係你自己，誒、欸，冇人接波， 咁冇計嘅喎，你以往咁有型，咁中意同人駁嘴，咁中意同人鬥爭，大家就咪預咗你， 你想啦， 咪叫馮偉光你兩個，你兩個踢曬佢咯，咁啫嘛， 係、 嗯、嘛，你兩兄弟自己玩曬佢啦，咁、 嗯， 雖然你想喺屋企種菜。嗱，你都咪佢而家講好多 soft 嘢啦， 係 IFC 游水啦、泳棚啦、種菜啦，跟住去嗰啲咩健身操啦，跟、 嗯、 住就而家一帶一路搞爛 get 啦，呢啲全部都係咩咧？係、 嗯、 叫 campaign 嚟嘅， 即係嘗試想將即係自己形象 係因為知道過去嗰段時間已經係衰得好緊要， 嗯， 咁所以咧而家就嘗試扮個另外一個樣子出嚟去 campaign， 嗯， 就係為咗競選。 喂，但係一個交人點辦都交人嘅點辦咧？點搞？ 冇用嘅，因為好簡單，梁振英嗰個形象已經深入民心， 嗯。 第一講大話，第二冇舉證，即係同加利仔一樣啊，唔夠快跑得慢，冇速度一樣。咁所以你做乜嘢都好啦、 嗯， 就算你演技出神入化，你編稿寫到識飛都好啦、嗯。馮偉光幫佢 冇計，個鄭子誠嚟噶嘛。 係啦，就一出就一定有陰謀。 嗯、 明明冇陰謀嘅，總係有陰謀。嗱，你話如果今次唔係梁振英政府發生嘅話咧？ 嗯 啲傳媒會自己解話嘅，誒、哎，梗係康文署嗰啲前線嗰啲職員， 一個兩個啫， 自己好聽唔聽就擦鞋仔做埋啲咁嘅嘢，咁就算噶啦。咁、 嗯、 政府又都唔需要出嚟解話、 嗯， 就暗地裏就算咗過去嗰條僆咁就算噶啦。咁但係而家唔係啊嘛、 嗯， 因為梁振英要懶有型啊嘛，所以樣樣嘢都大家都要算到佢頭上噶。 嗯， 真係噶，落大雨水浸又係佢關佢事，誒呢個龍捲風又關 民生無小事啊嘛，佢自己話 嘅，係佢自己話噶嘛，佢懶有型嘛，乜嘢都搭爹啊嘛， 攬曬落身度做。 好啦，到而家真係關佢事啦，港獨關佢事啦，係嘛？唔出聲咯， 收爹啦，仲唔收爹？而家 喂，學院嗰邊新青年新宣言仲堅喎，點解唔出聲啊？ 咪都仲 既然講到咁嚴重啦，係嘛？哇，分裂主、嗯、分裂祖國啦！ 嗯， 自古以嚟中國領土啦， 系啊， 咁點解唔出聲咧？我成日都話， 黃之峰又要搞公投啦， 喂，公投自決咪即係港獨又係 講公投好敏感噶，唔出嚟揼嘅點解？ 喂，嗰陣時你諗下五區公投啊， 咪咯，又革命起義啊， 五區公投幾個字都話起義，搞到 你革命又搞， 扯到咁緊要咯，係嘛？咁點解今日又唔出聲咧？ 係咯、啊，去咗邊度啲人？ 最終咪又係為咗選舉，但係市民係唔會咁樣俾你去過到關嘅、 嗯， 因為我就話以前咧。當你個樣唔係咁乞人憎嗰陣時咧，你唔係下下串嘴挑機咧、 嗯， 就算你講錯一句嘢咧、 嗯， 大家都算數，因為你平時唔係一個乞人憎嘅人。 是 但係當你平時已經乞人憎，你講盡甜言蜜語都好咧，係冇人會信、嗯，而大家就係當咗你係咩咧？根本上係一個爛攤嗰陣時、 嗯， 你講乜嘢都死，你做乜嘢都死。 但係呢個係源自佢自己話要個敵我鬥爭思維嘅喎，係嘛？冇中間㗎，因為敵人係朋友咯。 嗱，呢啲就叫做四個字。冇自知之明， 嗯、 你学毛泽东学一半，学习近平学一半。嗯、毛泽东系有相当庞大嘅盲目去崇拜佢嘅， 佢咪嚟去嗰啲甩皮甩骨嗰啲咯。 佢点解咧？因为佢由三零年代遵义会议一路到延安， 嗯、 其实佢系能够成功扭转共产党嗰啲左交嘢啊嘛。 嗯 本來共產黨就喺城市暴動噶嘛，就根據共產國際馬克思列寧嗰啲咁樣嘅鬥爭理論， 係應該係城市化喺， 就唔講本土化啊嘛、 嗯。 其實第一個本土派係毛澤東，就係咩咧？毛澤東第一個先打左膠、 嗯， 就打走咗啲咩張國焘啊、陳獨秀啊、李大超啊，包括周恩來啊嗰扎係受共產國際指揮嗰扎左膠，即係個腦裏邊只有理論。係，係理論蘇聯話咁樣喺城市暴動先係階級革命喎、啊，唔、 嗯、 應該農民喎、啊。但毛泽东话唔系，坐你都傻。 农村包围城市先噶。 系啦，即系马克思主义要本土化，成为本土主义、嗯。 中国化嘅马克思主义。 先有本土主义，才有马克思主义。好啦，就要依靠咩咧？农民革命。 農民起義，仲要咩咧？用農民嘅熟悉嘅語言去進行革命， 所以有殘體字啦。 有殘體字之餘，仲要咩咧？佢啲口號啊，其實好農民嘅，其實習近平都係噶。跟住咩咧？最成功係土改啊嘛。如果冇土改嘅話，佢嘅群眾基礎何來咧？咁所以佢係經過二三十年去積累佢嘅群眾基礎，所以佢去到四九年之後，佢鬥彭德懷、鬥劉少奇、鬥朱德。鬥周恩來等等咧，佢係有人嘅支持啊嘛。 先有群眾基礎先。 梗係啦，如果唔係嘅話，你一鬥親你冇群眾基礎嘅話，你即冧噶其實。因為你打仗冇兵一樣啫嘛。 朱德嗱，大佬戰神你都敢鬥。 喂，大佬彭德懷、林彪， 打仗 大佬全部都軍頭，全部都軍頭嚟噶嘛。 嗯。 你睇習近平都一樣，習近平嘅群眾基礎嚟自咩？嚟自反貪啊嘛。如果啲人大陸人唔係咁憎貪官，個個攞官走去送曬啲三奶四奶去美國，然後將啲錢調曬嚟香港，買貝沙灣，買咗啲香港最貴嗰啲西九龍嗰啲樓，去澳門賭錢。如果唔係咁嘅話，習近平何來群眾基礎啊？就因為打貪啊嘛。大陸人對嗰啲咁嘅吸血官已經神憎鬼厭。所以你唔好睇小習近平。如果內地嘅民調裏邊咧，佢哋官方即係智庫做嘅民調咧。習近平的民望是高的，相當高的，甚至是超越溫家寶和胡錦濤的，所以他之事可以集到權的嘛，你想想軍方一樣而已，裁決這個七大軍區， 徐才厚是啦，動了， 動了這個江系的軍頭徐才厚、谷俊山這些，如果他後面沒有民意支持的話，一樣死，所以我就說梁振英好學不學，就是這樣， 學點不學點， 就是看這些這樣共產黨的書，看一半不看一半，學了他面子那陣，學不到底那陣，毛泽东底嗰阵系咩？系本土主义啊， 坚本土嘅真系。 本土主义系咩？拉近同群众嘅关系， 嗯， 然后群众同佢成为一个共同体， 利益共同体。 跟住我叫你东啊东，西啊西， 嗯， 系嘛？呢、这个先至系佢最终能够用斗争嚟治国。 喂，但系其实即系你话打土和分田地，咁梁振英有咩利益分派俾靓先？而家点搞咧？ 坦白讲，如果佢学识嘅话，第一件事自己亲自带警察入去拉 Q 嘉湖山庄嗰条友， 嗯，发得超系嘛？ 系啦。呢啲就叫土豪劣身， 我就去拉佢， 系乜？你如果佢真系咁醒嘅话，点可能令陈茂波系头马嚟嘅？头马都咁戆居，系俾人觉得警察发展局，所有政府部门系企喺一个违法嘅土豪劣身嗰边。喺呢件事里边，第一下已经企错队啦。我理得你有冇法可依先？系咪嗱？好坦白讲，你呢啲咁嘅名啊，嗰个咩咩超，呢啲咁嘅名啊，一定好多以往个底喺警署系咁厚嘅，一定系。就算呢单唔中，我要你即刻搬走佢，我冇法可依都好。如果你个底系咁， 实有单中噶，实有啫。 你个底系咁厚嘅，以前你谂啊，新界西指挥官系鬼佬嚟嘅，点解英国人年代新界南、新界西揾鬼佬做指挥官？个原因就系根本上同你班乡绅系冇啦冇。 我就唔想埋你账啊嘛， 亦都唔需要埋你账，唔需要接受你嗰啲咩俾啲免费鸡我叫啊等等呢啲咁嘅嘢，系咪？因为佢啲系鬼佬嚟。咁所以咧，而家就出事啦。而家就系嗰啲指挥官都睇上边政治风向，系咪？结果就变咗对付李卓人同朱海迪。 我啲乡下都同。 如果你真系毛泽东精神，你系咪打土豪劣身啊？应该 系啊， 系嘛？我都话啦，自己亲自带队入去啦，系嘛？ 冲入拉条友， 同我拉佢 铲泥头， 系嘛？叫冯伟光稳定呢个新闻处部 cam 影住， 我铲泥头六百九， 我自己亲自铲上车，系嘛？跟住带埋嗰啲咩唔得掂啊，嗰啲民望最低嗰啲，跟住喺后边搬石头， 拎啲泥头翻去呢一个礼宾府嘅仲有机赛啊，龙虾太咪咯，成 K 啊嘛， 所以佢嗰个嘢系假嘅，你问我，系咪？包括当初所谓改打击呢个官商勾结咩贫富悬殊解决，全部都系假。你看到而家标准工时，我都话如果真做嘅好简单。上一届政府点做？先就 自动 自动参与自愿，用一个所谓嘅雇主自愿参与嘅标准工时， 即系好似之前 最低工资保障运动系啦，一年之后讲到明，成效不彰即刻立法。你想想现在三年半了。 喂仲会说研究啦。 成日都说傾不埋傾不埋。因为你没有决心做嘛。你有决心做很简单，这个雇主和雇员利益对立的问题。你一定要剔晒你政府。你不可能就是说我是中间人。 我要两 边。你们自己两边傾掂。 有共识先做啦。 如果这种态度处理公共政策，就是说你根本不想做。如果你想做你都一样。你跟张宇仁那些说，这一年里面你们自愿进行这个合约标准工时。自愿的合约。在合约里面写明工时，标准工时，如果最终发觉雇主是不愿意做的，我就立法。 咁你咪有得交代咯？好明顯就佢唔想做啊嘛。 但佢熬底做完之後，喂得罪商界，咁我點攞票連任啊？ 嗱，呢個就係所謂古惑仔從政嘅後果係咩咧？你如果毫無理念咧，就好似佢咁啦，就係、是、咧今日陳雲嗰個世相、 嗯、 啊，當時反水貨限奶令，佢就變咗係本土派喎、啊。 嗯， 好啦，到黃光亞個孫女都買唔到奶粉啦。 嗯。 佢就啜一聲又縮翻轉頭啦， 限奶令啦，哎呀， 唔係又縮翻轉頭咯，又走去打港獨咯。 嗯， 喂，實際上嗰、那個本土嘅氣勢係佢有份嘅， 係啊，佢 有份嘅原因就係當民意要去收嗰陣時候，佢、嗯、真係受壓於民意， 嗯， 而走去舐呢陣本土民意嗰陣時候，佢做咗嘢去幫限制呢個奶粉啊嘛。 嗯， 好啦，佢咪人哋咪要求再多啲咯，取消一千多行咯。 嗯， 係嘛？所以馮偉光係冇講錯㗎，佢係有做到㗎。問題就係咁啊！佢做完之後，佢、 嗯、 又想舐翻呢邊啊嘛， 舐翻轉頭。 係啦，佢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啊、 嗯！ 我都話好簡單，就算呢個國立事件一樣，我企硬，我係審查。 嗯， 喂，我舐到啲極左派喎、 啊。咪咯，喂，嗰啲咪出嚟撐啦，工聯會。 喂，撐咗啦，琴日已經。 咪咯，你仲唔識走？ 你仲唔識埋位？佢又唔係喎，佢就要所謂其實一個冇立場嘅人就係咁啊。 嗯，即係利益掛帥啦。 一個空心嘅人就係咁。嗯，他永遠就是看自己利益所在。你說毛澤東他不是沒有看法的、這個人 嗯、 雖然他是一個魔王、 嗯、 但他其實他是一個很強的自我的看法的有些、 嗯、 他也都覺得、就是、對自己所做的事是有一個的、就是他不是只是看法，他是很信自己那套東西的、嗯、他不會這樣撇來撇去的、 嗯、 你看到他一路四九年之後所走的路線呢是一往無前的，其實都是雖然最終跌了屎坑、 嗯、 但他是一往無前的嘛，其實咁但系梁振英嗰樣嘢，佢就學咗個皮毛。我成日都話山寨版嘅毛澤東， 嗯、 其實係小米嚟嘅，小米都不如 小米，小米嘅小米啊， 係小米嘅翻老翻嚟嘅。其實、嗯、小米就係阿澤，係、 嗯、 嘛？係呢個小米嚟嘅，其實紅米。 佢小仲要係小米嘅山寨咁 先得啦。即係叫做而家買嗰啲尿袋咧，有啲小米嘅翻版， 仲、嗯、要小米已經衰過仲要小米嘅翻版。 地鐵站好似賣緊四十蚊嘅啦，而家 Y E 係咪？我時候 E 係嘛？ 會爆炸的嗰啲係，咁但係就而家梁振英就咁啊嘛，咁、 嗯、 所以你喺咁嘅情況底下，第一你冇民望， 嗯、 你搞咩鬥爭？呢、這個共產黨任何一睇就明 白，即係先要有民望，先要搞鬥爭，所以有造神運動。 呢、這個就是曾玉成所講啦，你要強硬唔緊要，不過你同時要有民望啊嘛。呢、 嗯 這個就係習近平， 係 佢唔係淨係強硬，佢係有民望對強硬啊嘛。 嗯， 而冇民望對強硬就是一個戇居佬， 咪六八九啦，真 係就係六八九啦。所以所有嘢都搞彎、 嗯， 包括對台灣嘅嘢都搞彎。就算不是他搞，大家都上了 數，都 是彎。回來之後，我們招呼另外一個跟689一樣將會玩完的這個吳克儉。嗯。